所无法解释的。所以按照这个理论来讲，那实打实的，我们不客气的讲，咱们祖国的中医那就是伪科学的。可是呢，就是这伪科学的中医，后来我们证明了经络的存在，经络的科学性。后来西方医学开始从这些草根啊、树叶啊、树枝啊，哎，从这里边用水啊提纯，或者用醇啊提取，或者用超低温临界萃取等等等等，从这自然的药材当中提纯出来，比那高科技化学合成的化学药物好上百倍千倍的中药提取物啊，把这些提取物啊如获至宝，融到液体当中，挂上瓶子输到病人血管里，有没有效果？临床证明中药提取物针剂效果显著。但是不管多么显著，科学也证明了这中药成分又科学了，但是还是比不上我们祖先我们传统的中药的炮制方式，丸丹高散喝药汤，甚至熬中药，你用铁锅它都是没有效果的，你用瓦罐用土锅再舀，哟，原来不灵的药它就灵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呀，我们现在静下心来想一想，不要老打着科学的旗号做一些不科学的事儿。那么反之呢，的确有很多事情用现代的科学的眼光，用现代的科技的手段，可能还无法打开它的神秘之门。但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，存在就是硬道理。我们搞养生的，搞医疗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用了那句名言，别管黑猫还是白猫，得逮耗子，是吧？别管中医还是西医，别管吃药还是保健，你把人给治死了，你就是谋财害命。你把人给救活了，说能活仨月，结果活了一年，活了三年还健在，是不是啊？而且这样的人不是一个，是百个千个。回过头来到医院一检查，哎呦，肺大泡消失了，肿瘤缩小了，肺气肿的呼吸困难消失了，肺活量还增加了，手术不能实现，就练一练中医导引，做做归西疗法，再配点保健品吃吃，怎么就好了？你还说这是伪科学？你说我们承认，科学解释不了的中医就是伪科学，但是不要紧啊，没什么了不得的，是吧？关键是医者父母心，我们有这样一个仁爱之心，我们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，是吧？甚至可能用科学尚且无法确切的论证，但是几代人几千年来就这么用下来了，是吧？好了病，你说事实重要呢还是科学重要？不要中医治好一个病人你就说人家是瞎猫碰死耗子蒙的，那这个瞎猫把所有的死耗子都撞死了，他不用眼睛看道，你说他会啥呀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啊，几率也很重要。那下面我就说说这个现代科学仍然不能解释的五行疗法，是吧？木火土金水，但是它却在我们中国人啊，我们炎黄子孙的灵魂当中深深的扎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天天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摸到的、 感觉到的就是五行啊，我们离不开它，是吧？所以那个土啊，它能种庄稼，是吧？那个小孩老抠那个墙口墙头那泥吃，哎，结果他就补了他缺的东西，就补了他缺的微量元素。那个湿疹治不好，你让那小孩去玩玩黄泥，是不是？尿尿和泥，玩玩泥，甚至把那个造新土，造新土，说现在没有造新土，上工地抠点黄土回来，搁你家铁锅慢火炒，慢火炒，把那土炒熟了，用这土熬水，澄清喝那个水，它就治顽固性湿疹，对不对？土克水，是吧？不但自然界当中的土坝能拦住水，人们吃土能化水湿，我们用土褐土为泥，紫砂制锅，烧腾的这个紫砂锅，你用土锅用紫砂锅炖出来的那个菜肴，它和你家大铁锅铜锅玻璃锅水晶锅，它都不是一个味道，都不是一个味道，是吧？所以返璞归真，回自然，其实养生啊，就是一个知道得到悟道的过程。那这个道是什么？哎，道法与自然，哎，就是自然变化的个规律道理。所以我们要学中医，我们要感悟生活啊。那么人体当中啊，这个脾脏是属土的啊，脾脏是属土的，脾脏呢有运化的作用，是吧？哎，我们常听这样的话，叫地势坤啊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那这个坤地就说的是这土要厚成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我们祖先怎么说，叫皇天厚土，他怎么没说西风戈壁啊？是不是啊？叫皇天厚土，所以我们叫炎黄子孙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们发源于黄土高原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又和现代医学发生冲突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新闻报道啊，报道的是这个中科院的一个院士啊，一个老太太也80多了啊，啊下乡啊，什么上山啊，出诊啊，奉献很多，老人又是个多病的老人啊，为了怕传染病，他还是搞医疗的，很年轻的时候切掉了阑尾，割掉了扁桃腺，是吧？啊，后来呢怕这个得心脏病，又拔光了满口的牙齿，老了又切掉了胃，割掉了肠，啊，甚至免疫性疾病又切了脾，去了胰，哎呦呵。后来老人80多啊，我们不能用健康来形容啊，活的是很心酸啊，很心酸。其实这时候啊，我们就仔细掂量了，是吧？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吗？啊，难道人活着真的就是像这个老专家一样，为了事业啊，心肝脾肺肾整的也不全乎了，是吧？本来做一做别的工作，你可能活到100岁啊，就把这五脏都割得差不多了，勉勉强强活到80岁啊，你说真的拿性命换事业伟大吗？如果你真的救了很多人，我觉得这还值得啊，叫杀生取义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杀身取义啊。当然反过来呢，啊，你说你又没把别人的病治好，你自己还闹了一身的病，完了你又做这么大牺牲，我感觉确实不值当。所以啊，我们祖国传统中医学说呀，说这个人呐，身体受制于父母，每个零件它都有作用，是不是啊？不要轻易的割掉， 啊，除非他不想过了，啊，彻底坏死了，那为了保命，啊，只能壁虎断尾，是吧？那但凡留着他，他就有他的用处，是吧？你像割了扁桃腺，直接得心肌炎；割了阑尾炎，结肠恶性肿瘤发病率翻3到5倍，对吧？割了这个胆囊，营养不良的人群在胆囊炎手术后高达70%到80%，是吧？心脏放完支架，二次心梗的几率更高，是吧？所以啊，人的那点小聪明，人的那点啊，所谓的什么高科技、现代技术，哎，都是动了什么呢？啊，动了技巧之心，啊，都是小聪明。他和自然浑然天成的，啊，那种天真赋予的功能是没法比的。所以我常说，我说医生做手术，啊，再高的专家教授，100%的成功率，他也就是一半。为什么比一半啊？说你这手术做的都跟那个艺术家一样，那做的太完美了，回后病人不给你长，你手术就是等于一个零。因为人不是坐一板凳，你拿钉子钉上了，是不是啊？他就长好了？他不是的。说人是个生命体。所以现在啊，医生总是在治病治病，而我们仔细咂摸下来，其实应该治人，就治得病了这个人啊。大家都在找好医生好医生，其实我们治病只要不碰到庸医，而真正治好你病的不是医生，医生就是领了个路，他就是个导游，是吧？你花了钱，你这旅游高不高兴，你不在导游，而看你自己到底能感受到多少。你给自己的五脏六腑、心肝脾肺，你到底能做多少主？所以现在好多病人得了病，哎呦，我就把我这命交给大夫喽。我一听到这样的话，我的心先凉一半。你交给大夫，那叫听天由命。你连求生的欲望，你连战胜疾病的信心都没有，把性命托给别人了，你和赌博有什么区别啊？所以啊，在中国呀，我们的名医呀，是吧？名医大医当中啊，有一位啊道家的医生，是吧？说过一句话，说我病啊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好家伙，你看人说话那个大气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我得了病，我就听天由命，啊，死活都听天老爷的了，那不对。所以人得折腾折腾，怎么个折腾？不是拿脑瓜子去撞墙，啊，不是天天在那抖了手练一些歪门邪道。你要明白，人生百病根五脏，元气内存，五脏得气，人才能活命。元气耗干净了，得完心梗你还练跑步，你那不叫锻炼身体，那叫作死。这元气省着用，五脏按季节按人要调节好。这个培土生金，哎，我们就要说一说这土和金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脾脏不是说切扔就切扔了的，是吧？脾肿大的人知道自己贫血要切脾，没了脾的人得糖尿病几率更高，因为脾的运化和结肠的吸收、小肠的吸收，那都是相互为用的。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个慢性结肠炎、慢性结肠炎跑肚拉稀拉血溃疡了吗？打消炎针吃消炎药它不好，哎，你学习了中医养生，是吧？食谷不化是脾虚，肠子上得的病是脾的毛病，我们吃点健脾丸，是吧？ 我们吃点这个双歧活菌因子，肠道的细菌活了，脾脏免疫力就好了，健了脾，把肠炎调好了，肠子里边益生菌增加了，就降低了得糖尿病富贵病的几率，对不对？你看脾脏和大肠它俩之间怎么有关系？脾不是和胃相表里吗？脾不是肺的母亲，肺和大肠相表里，所以为什么得了糖尿病他就老容易感冒，免疫力低啊？哎，因为脾虚而肺弱，肺内感染。为什么得了糖尿病他就瘙痒症啊？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啊，学中医他好像是在学医，实质上他学的是一种理论，一种啊从生到老，从健康到疾病，甚至从疾病到健康，从衰老到返老还童，老当益壮的人生的量变到质变的一个理论。这个理论有阴阳的变化，这个理论有五脏的变化，这个理论当中还有十二正经、奇经八脉，甚至天时地气的变化。所以这些变化有的时候用现在科学解释不了，所以我们好了病，医生检查指标正常。什么叫缘呢？不是说咱俩遇到面就抬杠玩，是不是？咱俩搞辩论比赛，是吧？你能说过我吗？是吧？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医学系整个医学系最佳辩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把你说过了你病就能好，我把你说过了你口服心不服你还是好不了，所以我不跟你搞辩论。培土生金就是一个健脾益肺的方法。脾脏是什么？刚才我讲了，是吧？脾是人后天之本，主着人的运化的功能。什么叫运化？就是现代人结了婚老生不了孩子，这就叫脾不能运化，就是能开花不能结果啊。你包括现在有好多女同志啊，怀了孩子习惯性流产，是吧？又保胎又保质，我说你保什么？保脾啊，就是保脾。只要能怀上说明种子没问题，能发芽就是种子没问题，那种子要是瘪子它发不了芽，发了芽了习惯性流产怀不上，怀不上就是土地不行呗，是不是？营养不够，是吧？哎，还有脾脏管什么？是吧？脾的运化还管抑郁症，是吧？为什么现在得抑郁症那么多呀？哎，人没法交流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羚羊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，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咱们给大家讲了这个培土生金之法，期间呢说到了土，五行当中这个土它是来化这个水湿的。那么五脏当中人的脾脏它的五行是属土，那么脾脏呢在身体当中啊，它主人一身之肉，和胃呢相表里。我们常说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，是气血生化的源泉，所以中医啊 脉诊当中也有这样的说法，哎，得胃气者生，失胃气者死。而这个胃气和脾的运化，它就是相辅相成的。什么是胃气呢？哎，胃气啊，就是人哎到点儿了就想吃饭，哎，人知道饿的这种感觉，是不是？那现代人呢，哎，老不知道饿，吃饭不知道香，都是脾胃弱的一个表现。反之呢，还有人呢，干吃不知道饱，刚放下筷子就饿了，甚至呢没吃早餐，一到中午饿得低血糖了，饿得冒虚汗了。那么这些呢就是脾胃的火，久而久之这火过旺就会生成消渴之症。什么叫消渴呀？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和血糖高有关。那么今儿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啊，常年低血糖的人更容易得糖尿病，而且低血糖的这个糖尿病比血糖高的那个糖尿病元气亏得更多，更难救治啊，更容易有生命危险。那么五脏之脾脏它主肉，在体内啊有化湿的作用啊。什么叫化湿啊？哎，就是把人吃进来的五谷杂粮，哎，把它运化成气血精微。那么这些气血精微物质，人体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生清降浊。人在年轻的时候这个功能特别好，人进入中年的时候这个功能开始出现问题了啊。什么问题啊？人开始出将军肚了啊，在身体上开始找不到腰这个位置了，是吧？特别好多女同志啊，大家说哎呦，人到中年这肚子这儿有一圈游泳圈了，是吧？完你再照镜子一看，这两条腿啊反而越来越细了。那么人到老年呢，人这种生化清气降低浊气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差，所以就头昏眼花，头重脚轻。啥意思？气血都壅塞在上焦，相对而言呢下焦就容易空虚了。所以呀，自古道便有啊，人老脚先老，胃老腰先痛的说法。哎，这说的就是人体生清降浊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了。为什么脚先老啊？因为它在下焦末梢循环气血精微少，所以提前的脚干、脚裂、脚凉、足跟痛、下肢乏力、走路不稳，这叫脚先老。那什么叫腰先痛啊？哎，就是坐骨神经痛、腰椎间盘突出、腰肌劳损。这些腰上的病是怎么来的呢？哎，就是这个中焦的淤塞啊，中焦的淤塞。所以呀，啊，我们有好多不花钱就能防病治病的这些手段，是吧？现在是在全国啊，尤其在这个大城市啊，北京是吧，上海、广州是吧，哎，在这大城市现在掀起了叫国学热啊，让孩子们学国学，什么学《论语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同时呢，中医热啊，你看越大的城市，那些乱开刀、乱手术， 乱挂吊瓶的事儿不常见，往往是啊，兜里有了钱了，生活条件好了，都不是等了病倒了才抢救，哎，都是花200块、300块哦，挂个老中医的号，哎，找那个中医，哎，给人按部就班的调一调。那么中医又分好几种，花300块钱挂号，5毛钱、1块钱把病就给治了的，这叫中医圣手。啥意思啊？人家收了你诊费，就给你花小钱把病就给你调了，是吧？有的病人他不理解，呵，我花300块钱挂你一个号，就奔着你这个名中医来的，好家伙，你就给我开了几十块钱的药，你不都不够我那挂号费，你是来吃药来了，你还是来看病来了啊？你花300块钱挂号，我偏得给你开3000块钱的或者30000块钱的药才够意思，才让你这挂号费没白花，是不是啊？你到底是重视医生的水平还是重视那个药价啊？所以原来啊，你看上医院啊，经常有人是吧，拍着胸脯子是吧，啊，说给我们用好药啊，我们有的是钱。这样的土豪啊越来越少了。啊，叫土豪是客气的啊，不客气的什么呢？没文化啊，用好药，给你用激素好不好，给你打点吗啡好不好，什么叫好药是吧，啊，贵的啊，把你兜里的钱给你花干了的就是好药，那叫不知好歹。什么叫好药？哎，祖国中医告诉你，不伤身体，反而补益身体，又能除病强身的药就是好药。所以有人经常问我啊，是吃钙片好还是吃中药好还是吃点进口药好，我说什么好。所以告诉大家啊，哦，什么叫好啊？不是越贵的越好，那都是冤大头，花冤枉钱。哎，花钱越少，副作用越小，还能把病啊慢慢的调理好。你大家注意我说这个2-3个字啊，叫慢慢的调理好。因为病不是一下子得的，你偏要把它一下子去掉，欲速则不达。所以越是速效药，毒副作用它就越大，越是能够迅速把病甚至把常年的病一下子就给治好的，那这样的药就会把人给吃死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说在西医临床我们也知道啊，除那个严重的心衰和心律失常的啊，你像强心带类、洋地黄类是吧，氨碘酮类，那都有原则要求啊，不是危重病人不给用，因为这些药物药毒特别大，用上了就好病，用上了就停不下来，停下来就犯病，停几次命就没了，你说你还要用这样的好药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好药不是贵药，好药也不是速效的药。那什么是好药啊？物美价廉，不伤身体，逐步调整，全面康复。那这是脾，脾脏啊，它化湿啊，化湿。肺脏呢属金，啊，肺脏属金。那么昨天咱们讲了培土生金，是吧？那都什么样的人需要培土生金呢？那一定是肺金不足的人。那人这个肺金他都管着什么呢？我给大家伙来说说。肺五行属金，肺与大肠相表里，所以人改的那个大便的粗和细啊，不是你肠子长瘤子了大便都变细了，肠子长瘤子梗阻拉不下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排便那个粗细，哎，它是由肺的魄力决定的。所以我们老一辈那人看那小孩，哎，说那小孩啊，2-3岁 啊，将来大了肯定有粗细。为什么呢？哎，他魄力足，排便特别粗。反过来啊，人越老啊，排便越细，咬牙瞪眼整不出来，便秘了。怎么着啊？哎，肺活量，肺的魄力越来越差劲儿。所以说你吃那个双歧，它管不了你那个排便的粗细。反之啊，你做那个龟息疗法，扩胸运动，你吃那个冬虫夏草，它才管你排便的力量，因为这个力量是由肺的魄力而来。那么人的肺脏它都管着什么呢？哎，这大家伙知道，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所以皮上的病是吧，什么皮肤过敏啊，银屑病啊，白癜风啊，老年斑啊，皮肤粗糙，皮肤干燥，皮肤老冒油，这些皮肤上的毛病，哦，皮肤过敏，这叫外皮。内皮呢，胃肠子过敏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胃肠黏膜，这叫内皮。哎，除了主皮还主毛啊，是吧？毛发的枯干啊，毛发枯干啊，皆由肺脏所主啊，皆由肺脏所主。那么肺脏啊，它还有一个作用叫速降。这个呢，很多人现代人他理解不了什么叫速降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速降啊，就是它的收敛的作用。来，就像我们的皮肤裹着肉，是吧？你那皮肤要包不住那肉，那麻烦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像就像有的人那胖的，胖的肉都扎死的，马上好像那皮儿一破，肉就鼓出来了。哎，那都是肺不能敛气，皮不能化湿的病。所以表面上有的那皮包着，外边又长出湿疹来了，长出脂肪瘤了。啊，那还是脾肺的毛病啊，脾肺的毛病。那么肺呢，还能进行气血的二次输布，培土生金。说一个最简单的，是吧？一摸手就知道你需不需要培土生金。怎么说呀？因为肺主着气血的二次输布，是吧？手脚凉不是心脏病，手脚凉是肺脏有毛病，肺阳虚。所以手脚凉的人他是更容易过敏，因为气血不能由肺气打到肢体的末端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心脏病为什么要心肺同调也在这里。哎，这是肺脏所主啊，肺脏所主。培土生金是通过健脾的方法，哎，这是补益肺气的。虚则补其母，以补脾为主来实现补益肺气的目的，这个方法就叫五脏相生的培土生金之法。哎，这就给大家告一个段落了啊。五脏生克八法，八个，说完五个了，下来说第六个。第六个呢叫左筋平目，啊，左筋平目，是吧？这儿呢又说到了筋和目，啊，筋和目。肺脏五行属筋，主于秋季，是不是？那么肝脏五行属木，当令于春三月，就是春天。所以春天呢是肝脏当家，秋天呢是肺脏当家。那么金科木，这是五行之间正常的生克，就是我们的肺金它的收敛之气来制约着肝气的生发之气，不能让它发得太过了。打个比方啊，哎，你看呢，遇到不好的事情，就是人这一生吧，十之八九啊都是不顺心的事儿。你看有的人脾气好，有的人脾气坏，这都是天生的。但是呢，随着人上了年纪或者成熟之后，哎，我们发现我们能控制， 啊，那怎么来控制啊？就是肺来制怒。我们肝脏是主怒，怒则生发，肺呢，肺是来主收敛，哎，它能克制住你的肝气。但是反过来呢，老克制，我们这肝过度生发，就会把那个肺给伤着。说金克木，金克木，这木头怎么还能把肝给伤了呢？哎，咱们中国有个故事，叫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啥意思？你砍柴火你没磨刀，你坑坑坑砍，你那个斧头啊，你那柴刀啊，都砍得卷了刃了，你还能砍动木头吗？甚至你那破刀碰着硬木头，咔嚓一下子，木头没折，刀砍折了，这叫相什么？这叫相武。那儿子长大了，应该养老了，还啃老，靠爹妈养活着，这也叫侮辱自己，也是侮辱了父母，教子无方。所以相武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金克木，金克木克不动，刀砍木都没砍动，把刀给崩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时候呢，五脏平衡就破坏了。这样的时候，人会得什么病啊？咳嗽，干咳而无痰，甚至于咳血，甚至于咳的时候啊，一阵一阵的顿咳，空空空空咳，这样的人叫肝气犯肺，是吧？本来啊，那个肺金是来治肝木，这回没治了，是不是啊？本来那耗子是逮猫的，啊，那猫是逮耗子的，说反了啊！本来那猫是逮耗子的，好家伙，那耗子越长越大，那猫老喂食没能耐，后来那个猫让耗子撵得满哪跑啊，咬得滋哇瞧叫啊！你说要是耗子变这样了？啊，猫要怂到这样了，你说是不是有危险？是不是啊？啊，魔气比正气还高了，那可了不得，那要出大问题的。小偷都不避讳人了，你说这城市治安不出大问题了吗？啊，那了不得呀，是吧？所以在人体当中，当人顿咳，我以前讲过，咳而有痰无大病，你咳嗽能咳出痰来没事，咳而无痰大问题，老咳嗽咳不出来痰，一旦咳出血了麻烦了，不是支气管扩张就是肺癌。肺癌怎么来的？哎呀，我生个大气呀，是吧？我是什么呢？生个窝囊气呀，没地方发去啊，肝气犯肺就伤那儿了。所以任何疾病都有它的来龙去脉，有果必有因，有因不一定有果。所以那考上大学的孩子都得好好学习，是吧？那有好好学习的他不一定能考上大学，所以因和果它不是对应的，有结果一定有形成结果的这个原因。反过来呢，有了原因不见得一定会结出结果来啊，就像那个恋爱不一定结婚，对不对？哎，反过来说，俩人闹离婚了，是吧？他一定是有问题的啊，说这一定要研究啊，这社会问题啊咱不说了，咱们说健康问题啊。那么左金平木之法，就是在这个春天你正在顿咳无痰，是吧？你正在什么呢？咳痰带血丝，痰少而燥，是吧？甚至因为大气伤了肝而生的气的直咳嗽，哎，请记住您的调节方案，这叫左金平木啊，左金平木。那么反过来呢，你到了秋天了，也是生了大气，把这个肺给伤了，也是这个方案，哎，以补肺为主啊。所以你这个春天你那肝脏当令，它就欺负肺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保护弱者。 这五脏六腑不是说爱咋咋地，欺负死一个拉倒，不行啊，因为五脏要平和、平衡、和谐，人才能健康长寿。你少了哪个脏器，人都活不了，是吧？我一提这，好多人就愿意抬杠。把脾切了，你看人能不能活？那你把胃全切了，你吃不了东西，你看你能不能活？所以切脾脏，容易得糖尿病，容易得营养不良，容易免疫失调，是吧？但是脾脏不是这一个零件，它还有它的经络。脾经受损的时候，你就会出现恶性贫血、脾不统血、白血病，你看要命不？是不是？所以五脏缺一不可。那么有时候病得严重的时候，可能就舍尾保命啊，壁虎舍了尾巴保命啊，人呢叫什么叫壮士断腕啊，胳膊坏死了你还留着，那你毒血症绝血症你也得死，把胳膊锯了你还能活，那只是断腕，但要断了内脏，肾衰竭得死，是不是啊？肝硬化衰竭也要命，心衰也活不了，肺梗也活不了，是不是啊？那要胃脾严重恶性贫血还是活不了。所以呀，病在四肢百节为标，伤及五脏六腑为本啊，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这个人呢，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，那么得了病怎么治啊？是不是先吃药后打针啊？不行咱就动手术啊？啊，不是这么简单直接。人得了病啊，先要看病，哎，也就是我们常给大家讲的诊断在治疗之前，是吧？那什么是诊断呢？哎，你像西医啊，有这个什么心电图啊，验血验尿啊，是吧？B 超彩超啊，核磁 CT 啊，这些，哎，现代化的诊断手段，就要知道人的病变部位、病变情况，哎，这叫诊断。那么祖国中医呢，哎，中医的诊断呢就比较方便易行了啊，望闻问切，是吧？望看病人的形态，闻哦听病人的声音，问病情的轻重缓急、起因结果。那久病的呢，还得问既往的病史啊。切呢是切脉，叫四诊合参。但是呢现在好多中医啊被人曲解了啊，好像是不摸脉就不是正经中医。甚至呢有不少人啊误把中医当成巫医，误把中医啊当成了神婆。啥意思？一句话也不说，到那儿一伸手，来你看看我有什么病，把医生这个脉诊当成了什么呢？还 B 超啊，当成了核磁 CT 了。这是对中医啊诊断学莫大的曲解，是吧？和误解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，这个疾病的诊断，它是一个啊非常复杂的综合的学科啊，我们既不能偏听偏信，完全的依靠于啊这些高科技的检测的手段，也不能啊 鬼迷心窍，是吧？望闻问切，似怎何餐？这四个你哪个也不要，就靠一个麦条说话，那也不成。那么疾病光诊断出来了，知道是什么病，是不是？你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，是吧？你是肝阳上亢还是肝肾不足？你是脾不统血还是心脾两虚？光知道是什么病就够了吗？还差之甚远，还一定要知道起病的原因。我说人呐，人得病都是自作自受，天底下有果必有因，既然形成了得病的这个结果，那么就一定有造病的这个原因。你急性病这个造病的原因是现实现报，脑瓜磕门框上出了个包，怎么办？24小时之内赶紧冰敷止血，过48小时了，我们可以用磁疗或者用热疗把这淤血散开，这叫急性病，是吧？急性病叫现实现报。那慢性病呢？尤其是现在大家说的比较多的，是吧？四大杀手，是吧？心脑血管病、高血压病、糖尿病、恶性肿瘤，就这些慢性疾病的形成，你没个3-5年，它不会爆发出来；你没个30-50年，它也攒不到要命的那个阶段。是不是？所以我常讲，我说看病到医院，是吧？救死扶伤是咱们医生的天职，是医生的专业。咱们是专业、绿色、生活化养生实体门店。我刚说了，看病治病这是医院的职责。脑中风。偏瘫半身不遂了，心肌梗塞到医院放了支架，你花了几万、十几万，你真当这一下子病就治好了吗？那只是把命给你救回来了。回过头来，临出院的时候，大夫告诉你回家注意调养啊，是吧？还有那肿瘤手术后放化疗的，问大夫，我们手术完了能活几年呢？大夫说了，回家调节免疫力啊，注意预防肿瘤复发，如何的去培固元气，如何的去调理五脏，如何的去开窍五官，如何的去滋养五体，小儿的咳嗽脾虚的保健，中年人的易疲劳精力不足的保健，老年人长期服药的保健，恶性疾病治不好了临终关怀的保健，是不是？那有些病人大夫问的也清楚，你这别开刀了，小心扔手术台上，说那么回家怎么办？等死啊。医生说你活3月，你养得好多活3年5年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。养生保健给你养得好调得好，不是把这个病给你治好了，因为有些病你到了晚期，你到了转移，你到了衰竭的阶段，神仙来了也不能给你彻底整好，是吧？那么通过保健，通过调理，带病生存，3个月和3年，你差多少倍，是不是啊？你带着痛苦离去，和人寿终正寝，你的元气就够你活到84岁的，是不是？你偏说不行，我也要活天年120岁，你达不到，你人都神志不清，搁呼吸机就那么呼着，机器给你调到120岁，你那叫天年吗？你那叫遭罪，所以叫物尽其用。 哎，这是专业化、绿色生活化养生，以及我们的健康节目，给大家分析讲解调理原则的这么一个服务的宗旨。那么这段时间呢，我们正在给大家说的是四季养生五行疗法的生课，我们说了八法啊，已经讲完六个了啊，已经讲完六个了。左筋平目法，左筋平目法，筋肺脏五行属筋，筋是来克制制约这个肝木的，是不是？反过头来呢，顿咳啊，我昨天给大家特别讲，顿咳干咳而无痰的时候，而且一阵一阵的疯狂的咳嗽，这个就是肝气犯肺。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调补益肺气的，说春天不是肝经当令吗？我们怎么能补肺呀？是啊，春天是肝经当令，到你说了算了。五脏六腑一年四季轮流值班，让你值班干什么呀？是吧？让你值班是让你带着全身实现阴阳和五行的平衡，实现人的身体健康长寿。好家伙，到你值班了，就你说了算，是吧？其他五脏六腑你挨个收拾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尤其是到了你肝脏值班，本来这个肺是制约你这肝的，好家伙，你把它欺负的直咳嗽，是吧？打个比方吧，老师让这孩子当班长，是吧？目的是呢，哎，让这个表现优秀的突出的孩子影响别的孩子一起往好了来，好家伙，结果这孩子骄傲自满，让你当班长了，好家伙，你绕武扬威，你自己不好好学习，把别的孩子带坏了，甚至还跟老师吵架，你这不是老师管不了，家里带不下，这孩子我还让你当班长，我疯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就这么个一样的意思啊，话糙理不糙。哎，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哎，这样的孩子，小的时候逆反的孩子，你还哄着来，那不行啊，那就得棒下出孝子，是吧？你孝顺的孩子，哎，听话的乖的孩子，我没有培养的方式，是吧？你那刺头的孩子，是吧？现在都说，哎呦，那不让老师打孩子，那有那孩子不打成不了才呀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有些东西不要硬性的规定，是吧？哎，叫因为孔老夫子还说因材施教，是吧？孔老夫子是世界教育专家的主师爷了吧？那孔老夫子没说不让打孩子吧？那戒尺是不是啊？哪个学生不听话，72闲人是不是也有挨揍的？哎，所以呀，大家一定记住啊，春天肝的邪气比较大，伤了肺的，导致这个肝咳无痰而顿咳的怎么办？左筋伐木。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以下是广告时间，请您记好北京丰台区地址，是在北京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6号，010-8755-7319，010-8755-7320。